请大家翻开你手边的圣经，第出埃及记第十五章。请大家翻开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今天我们在这个嘅见证崇拜里面，我们去看一首的诗歌。虽然我大概都是会用十分钟至到十五分钟同大家去宣讲呢一个嘅十五节嘅信息。呢首咧系被誉为系摩西之歌。个背景咧就系当摩西带领咗几十万嘅以色列民离开咗埃及，或者系顺利离开咗埃及，经过咗红海，去到西乃半岛嘅时候。他们就手舞足蹈的要去庆祝，要去感恩，就唱了这首诗歌。在经文上上下下有些提到告诉我们，有些妇女包括就是摩西的姐姐都拿着摇鼓在那里，就是用很多个乐器在那里跳舞来到庆祝。经过了一个这么大的经历之后，他们怎样去向神去感恩呢？稍后我们都有弟兄姐妹去分享他们自己生命的见证，而这个都是以色列人和摩西他们其中一个的生命的见证。在这个的生命见证，在这十八节的经文的里面呢，或者我们就看其中有三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的歌唱。第二呢，就是他们去尊崇，他们尊崇什么呢？是尊崇神他自己的属性。我希望呢，属性这个字大家都不会陌生啦，就是一个人我们自己那个的性格。但是当我们用在神的上面呢，我们就说是属于神他自己那个的性格是什么。第三方面呢，他们要去话给以色列人听，他要话给在迦南地的人听什么呢？这个是神他自己的作为。所以我们很短时间我们看这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们的歌唱，他们要唱诗歌是以神为中心。第一节他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因为呢，就已经是讲紧嗰个嘅原因啦。但是无论咩原因都好啦，当我哋要去向我哋要发出赞美、发出感恩嘅时候，摩西话：我哋嘅歌声系指向于我哋所信嘅耶和华神，我哋嘅感恩系嘅对象。是耶和华神。整个的在十八节的里面，你看看他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是提了有很多次的，或者我们都不详细读。在第一节、在第二节、在第三节有两次，在第六节有两次，在十一节、在十六节、在十七节、在十八节，有十次是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当然稍后讲见证，你是不是一定要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你自己去决定。不过在这首诗歌里面，当摩西他带领了那班的百姓离开了一个的危难，然后成为了一个自由人，这么多年成为一个奴仆，这个是一个大的释放。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即我们无论在先知书甚至去到新约的经文的里面，出埃及这个的事件呢，是一个大的事件来的，是一件大事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回顾回我们的祖先，我们怎样在神的手的带领之下呢，我们离开了埃及。虽然大家都知道个领袖是摩西，但是没有人呢是会将这个的功劳呢是放在摩西的身上。即不是说摩西不重要，摩西是很重要。 但是他就将他自己那个的焦点呢的对象呢放在上帝他自己的身上。他知道这个不是摩西他自己的能力，这个是神他自己的能力在百姓的面前来彰显。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敬拜的时候都应该是这样的， 是将我们的焦点是放在神的身上。或者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都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可能我们会选一些诗歌是我们自己喜欢唱的，又或者可能这首诗歌我是很喜欢，因为它的音调很好听。不过呢，我们都知道每一次无论那首诗歌 是讲到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去认罪，或者那首诗歌是讲到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去立志，我们知道那个的对象就是神和我们之间那种的关系。虽然呢，以神为中心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明白，不过事实上我们的世界呢，我们是在一个的以人为中心的一个的社会的环境的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将我们自己的 focus 呢是放在人的身上。这个是 很自然的，虽然呢理性上我们知道是应该以神为中心，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或者是记挂我自己，或者是记挂着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特别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子女呢你已经是离开了家，去到大学的当中，甚至呢就是已经或者结了婚住在第二个的 stay 那里，他们的即是 所做的事都在你记挂的里面。都即是当然我们关心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应该的，但是即是在我们的崇拜的安排上面，我们都会说我们首先呢来到去将我们的 focus 放在上帝的身上，然后呢我们就祈求上帝的恩典呢临到在我们的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身上。我在香港侍奉的时候，我们每年的年初一都有农历新年的崇拜在教会，在教会已经很多年了。我们都成日有个口号的，个口号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同神拜年先，然后先同我们的亲戚朋友拜年。每次我们农历新年的崇拜呢都有百多人的，即是平时崇拜有200多人，但是去到农历新年崇拜呢都有百多人来到参加崇拜。所以先我们在教会的崇拜的祈祷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牧祷，我们的牧祷呢就是关心到我们自己弟兄姊妹的需要，关心到教会的需要，关心到世界的需要。但是我们教会我们一开始崇拜的那个的祈祷呢，我们称它为一个的赞美的祷告，我们的敬拜队就是将我们的焦点呢是先放在上帝他自己的身上，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的敬拜的一个的态度。第二方面呢就是去尊崇神他自己的属性，我们要去向神感恩，或者我们要去赞美神他自己的作为。不过我们都要再问一问这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大家都有你自己的答案，那个问题就是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在头脑上面你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神，或者你知道某一些关于神的属性，不过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你来说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有人说神他是一个帮助我的神，有人说呢神他是我的盾牌，他保护我的神。那你自己呢？神对于你又是一个什么的神呢？摩西他怎样去形容，他怎样去形容神和他自己的关系呢？在第二节到第三节，或者这些的形容呢可能很熟悉的，都是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是我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 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就短短这两次圣经呢，就摩西就话咗俾我哋听，俾百姓听，佢自己所同神嘅关系咧，佢用咗呢几个嘅形容词咯，系乜嘢？系我嘅力量，特别要去打仗嘅时候，啊，即系你无论你手里边有冇刀，有冇枪，或者你够唔够力去拿起呢把刀，嗰、那个嘅个 strength 系喺。神他自己，他说神就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诗歌，我闭上眼我要唱歌，我要哼一个 melody 的时候，那个其实就是神的声音来的了。他是我的拯救，当有人呢那些敌人 很猛烈地要去、就是、追杀我们的时候，我要有一个防卫，哪个可以成为我的防卫呢？耶和华神是我的防卫。他要再说他是我的上帝，他不单止是我的上帝，他就是我爸妈的上帝，是我爷爷嫲的上帝，是我父亲的上帝，是我祖先的上帝。他是战士，在第三节耶和华是战士。我想给一个的在这里，我想给一个功课你们，你眯埋眼，我唔会整蛊你嘅。眯埋眼，你去谂下，你先去谂下，神系你嘅乜嘢咧？如果今日有人要搵个录影机去录影你，神系你嘅乜嘢？你第一个谂到个 term 系乜嘢？他是不是你的眼镜呢？看得清楚一点。耶和华神是不是你的拐杖？他是不是你那件羽绒？他是不是你的 Tylenol？ 是不是你的 Benadryl？ 他是不是你的主诊医生？大家可以擘翻大眼。教会有一个嘅 rebranding 嘅一个嘅叫 task force， 系 Pastor Pearson 去负责呢个嘅筹备教会嘅转名。咁佢哋制作咗一啲嘅 video， 咁其中咧有一个嘅 video 嘅制作咧，咁咧佢就要去问我哋嘅执事，问我哋嘅童工，叫我哋要讲一样嘢。就对着个录影机去录，咁讲咩咧？佢就话神系你嘅。咁嗱，你对住个镜头得未啊 ？Pastor Perry， 啊 ，OK。咁啊，你讲系乜嘢？你讲出嚟。咁我讲咗噶啦。到1月25号咧，如果佢播呢个片咧，你就留意一下，睇下我哋唔同嘅执事、唔同嘅长老、唔同嘅 pastor。到底神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想起的，祂是我们的一个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你不要理到呢、就是、在人的心目中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最重要是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因为是你自己去生活，是你自己去经历，是你自己去应付你自己手头上面的工作，没人可以帮到你的。无论是困难的事，无论是开心的事，是你自己去面对。在那一个的 moment， 在那一刻，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就非常之重要。第三方面，他传扬神的作为。可以说呢，在摩西之歌里面讲得最多的呢，就是那个的他经历神的那个拯救，神的力量，神的诗歌的那个的过程呢，就在第四节 至到第十八节嘅经文嘅当中。或者我哋稍微睇一睇下摩西佢点样去形容，点样去数算神佢自己嘅作为。喺第四节，四节到第五节，佢话法老嘅车辆军兵，耶和华将佢抛在海中，佢特选嘅军长都沉喺红海，深水淹没佢哋，佢哋好似石头坠到深处。第六节提到耶和华，耶和华啊，你嘅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嘅右手率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好似火消灭佢哋，好似烧嗰啲嘅碎渣一样。第八节用一个拟人法嘅形容，你发鼻中嘅气，即系呼一声，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嘅深水凝结。仇敌说，你知道嗰个历史啦，系咪？嗰个水升起咗，然后第九节，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差唔多已经追到啦。我要分老物，我要喺佢哋嘅身上边咧清恶嘅心愿，我要掹把刀出嚟，亲手杀灭他们。但系神点样啊？第十节，神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好似圆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重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领他们到你的圣所。旷野来的那个不是圣所来的，但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神给摩西一个的任务的时候，那个任务不是只是叫他带他离开出埃及，那个任务是什么？我们之前讲崇拜的主客有讲过，那个任务就是你要带领我的百姓去到这山上面去侍奉我，这个是神给摩西的任务。他们在埃及地敬拜侍奉的那个神 是他们自己埃及的神，我的百姓你带他去回我的山上面来到去侍奉，那个侍奉就是敬拜，是一个敬拜的转移。所以摩西就说呢，是引导他们去到你的圣所，那个圣所 Tabernacle 或者一个 Temple，那个就是一个神和人去会面的地方，这个就是神他自己的拯救，希望去将他自己的百姓去到一个地方，是人和神之间可以去相遇，可以相会的。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找住非利士的居民。十五节，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找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吓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为你的膀臂，因为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就好像石头缩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这个红海，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做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那个赞美的诗歌，不是只是看见，我们不是只是去看见神他自己是一个伟大的神，我们看见神他自己在我们的身上的作为。有時候我們都問弟兄姊妹，有沒有什麼分享啊，有沒有什麼見證啊，我們說沒有啊，沒有什麼見證，沒有什麼分享 啊， 樣啊，我從信主到現在都即有 又被人问过很多次这样问题，我又问过很多次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几十年有没有一些的见证，有没有这个分享，无论你是在、要去侍奉的，你去教主学的，你要出去短宣的、有没有什么见证、有没有什么分享、其实是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看见神在你自己身上的作为，怎样才看得见呢？就是要竖起你的耳朵，擘大你的眼睛，你才看得见咯。就好像有时候你回到家、就是那你有很多家务要做的，是不是？你说没有啊，家很干净啊，没有尘啊，不用清洁、啊、跟着你的太太就说你望真啲啦，望清楚啲啦，洗完碗之后好干净啊，睇清楚啲啦。我唔系讲紧我自己，点样先至可以睇得到神佢自己嘅作为？睇真啲咯，睇清楚啲咯。几时睇啊？咁你有冇做灵修啊？即是说我在一天里面，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去想一想一下神和你之间的关系啊，我感恩节了，哎呀去到圣诞节了、啊、跟着我就 要去短宣了， 我要去明年呢，我要、就去做这个的查经组长了，明年呢我要被选为做团契的团长了。即是我们去想一下，即是我们要去做不同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去、传福音了。 OK， 那神 你需要神给你什么的恩典，你什么的能力，你以致你能够可以去做到即是神要你去做的。回顾了之后，那 你会不会又看得到神他自己的作为？可能今次我已经分享了见到神的作为，OK， 那 how about next year？、啊、有时候即我们讲到都会的，我是讲回十年前二十年的一些的情况，可能是很深的印象。不过既然即圣经告诉我们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时候，会不会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看回起神他自己的作为？我讲到时间超过了很多、啊、我们、有时间给人讲见证，我们唱一首的诗歌《恩典的记号》，给我帮助我们 去回顾一下神他自己的恩典。然后呢我们有、KC 和 Michelle 分别会上来跟大家讲见证。